这天崩溃，全力托不准塌下，承受千吨重量，沉着担起责任。雷电闪出的亮光，燃亮着光辉正义。谁若要阻我路，人就要击退他。争取胜利，男儿像猛虎勇毅，必须胜利，凭能力去闯。无退地好汉子的心里满怀希望，亦毫不怕。胜利，燃亮着光辉正义，谁若要阻我路，人就要击退他。争取胜利，男儿像猛虎勇毅，必须胜利，凭能力去闯。无退比好汉子的心里满怀希望，亦毫不怕。胜利，争取胜利，男儿像猛虎勇毅，必须胜利，凭能力去闯。